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杨金波礼仪工作室的杨金波老师。杨老师您好。 方明你好。 杨老师在我们职场帮帮团节目当中也算是一个熟客了 啊。对 对，做了好多期节目了，为我们讲了很多礼仪方面的知识常识。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在这么多期的讲课的过程当中啊，讲了很多在礼仪上面应该注意的一些规范知识，也可以罗列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哈。 对。 但是文字的东西啊，有的时候呢，容易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被我们忽略掉，甚至可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或者说在职场当中呢，也会让我们即便是在有条框的要求下，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总结了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职场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 啊， 我们统一呢来问问杨老师，请杨老师呢来帮助我们解释一下。另外我相信这些问题呢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您呢也碰到了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把问题呢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发给我们。我们先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吧。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商务场合和正式场合有区别吗？ 有。 其实这个问题好像不想的话也没觉得怎么样，但是一想的话好像还真是不太容易一下就答出来。 这个听众一定是一个严谨的人。 嗯， 因为很多人都把它当成是一回事儿，但仔细分析一下有区别，而且把它的区别给解释出来之后会更有助于我们提高。 怎么说？ 商务场合包括商务正式、商务休闲，而正式场合属于我们所说的商务场合当中的一种。总的来说，我们跟所谓的商务场合就是跟客户的交往，跟客户参加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有正式的，有非正式的，有休闲的，每一种场合它的主题定位不一样，而有一种场合就是要讲究正式。商务场合也有一种正式场合，比如说签字仪式，比如说新闻发布会，比如说庆典，比如说邀请贵宾出席一些观摩性、展示性，面对媒体、面对公众，甚至要上电视的这种活动，它是比较正式的。而正式场合当然也可以有国务的正式、政务的正式，我们今天说的是商务的正式。 职场当中的商务场合和正式场合的区别。 对，好的。 那如果说简单的讲，我们应该怎么区别呢？ 先说正式场合，正式场合它的主题是庄重，是一丝不苟，是严丝合缝。 就比如说着装上来讲，就得是那几大件了哈。 哦，对对对，着装那七大件， 一点都不可以多，一点都不可以少。 嗯， 引领、欢迎、入座、奉茶、讲话啊，人数的对等，着装的对等，规格的对等，现场的这个人数的对等，这些都是严丝合缝，一点不可以出问题。它的主题就是规范，就是严谨。但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我们称之为商务场合的还可以有其他的，比如说一次商务谈判，一次商务会商，一次技术交流，一次接口的数据交换，或者打一个电话，或者一次商务宴请。他们的定位可以根据这个场合的庄重程度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商务宴请以轻松愉快啊作为主要的专题， 相对来说比较休闲一些， 比较休闲， 就是着装上啊礼仪规范上啊也可以放松一点啊。 对，再比如说我们可以商务谈判，商务谈判也没有那么的正式，我们可以穿的不是非得七大件缺一不可，因为有些时候只要双方对等，我穿便装你也穿便装，我穿衬衫你也穿衬衫啊，我穿西服打领带你也穿西服打领带，这是可以有所不同的。再比如说技术交流，这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技术交底儿，就是数据的交换，就是技术接口的一些基本的交流，这种可以适当的休闲一点。 嗯， 我相信这位朋友可能比较关注的是正式场合到底怎么应该正式，那就是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我们在职场帮帮团的礼仪节目里面不断给大家说起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细节一丝不苟。比如说我们的仪容仪表仪态，比如说我们的商务问候商务交流啊，都要用比较正式的语言来表达。 嗯，严丝合缝的哈。 严丝合缝的，一见面的时候不再是简单的啊来了就完了，加一句嗯欢迎，或者说很高兴见到你，说欢迎参加这次活动，这是语言上的严谨。还有刚才你提到的着装上的严谨，除此之外整个活动的组织啊，从这个现场的布置、奉茶、环境啊，这个投影仪的准备，这个服务人员的到位程度， 方方面面吧， 方方面面都要到位。 嗯，所以说这两种场合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 对对。 好，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这其中的一个场合。 嗯， 其实也跟目前的季节啊有很大关系。他想问的是，商务场合穿短袖衬衣打领带是否合适？我们先不管场合啊，我们就先说穿短袖衬衣能不能打领带。 哎，你这个问题分得非常好。 嗯，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能，但是它不属于正装。我们这么去理解这件事，你就完全坦然了。 是可以的。 可以的。 嗯， 但是仅限于一些不是特别正式的活动场合。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中介服务机构、房地产销售人员，或者是代理的推销人员，或者我们店铺式的、门店式的，或者就是一次简单的商务拜访，因为天气很热，如果需要穿长袖的甚至加上西服，会给彼此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拘束，完全可以是短袖衬衫打上领带。但是请注意，要打领带，这个领带应该是正式一点的，比如说用几何图案的，而这个衬衫也必须是商务的短袖衬衫。 现在啊，我们平时穿的短袖衬衫，有些是休闲款的，但是它做的样子呢，也跟正装款的差不了多少，啊，但是材质上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嗯，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啊，就是穿短袖衬衫打领带是可以的， 可以的。 嗯，下面这位听众的问的问题呢，和上面这位听众问的问题相仿。 嗯， 他不是说商务场合是不是哈、啊？他是问夏天在公司里。 嗯， 那公司里面普通上班呀、啊，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对， 穿短袖衬衫打领带。 嗯， 但是在商务场合，相对来说，比如谈判呐、啊， 嗯， 签字啊等等啊，这样的商务场合当中，穿短袖衬衫打领带合适吗？ 好， 加上场合了。 对， 嗯， 我们说到了商务场合，商务场合可以分为各个等级，就像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解答的一样，商务场合当中的正式场合，很明显不可以。 七大件儿。 七大件， 四大件 啊， 这是必须的 啊！你这个记得很准确， 嗯、 就是这样，严丝合缝，那是正式场合。但是商务场合也包括一些非正式场合，甚至商务休闲。比如说，就跟客户一起吃饭，或者说就是一次简单的会面，又想表达一份尊重，但又不想给彼此带来拘束，那么商务场合。白衬衫短袖的打一个领带完全可以。 好，这两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完了啊。下面这个问题呢、 嗯、 依然和着装有关系，和领带有关系、 嗯、 他想问一下杨老师，黑色领带适合什么场合？黑色领带 你的直觉是什么？ 就是好多那个电影当中后面那个保镖都是穿个白衬衫打个黑领带戴个眼镜 啊， 还有葬礼上， 对 啊，又看到黑色领带。 嗯，总的来说吧，黑色的领带是极度的庄重，我用的词是极度，它到了顶级的程度。 那如果说是极度的，是不是就是代表能不用则不用呢？ 哎，你说的对 啊， 还真的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那就是葬礼。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室里面吧，他们是有这个东西的， 必备一条的， 必备的、啊、 嗯， 需要一些活动随时就要参加的，那这个是随时要换上去，这是在葬礼场合唯一的选择。而有些场合呢，可能为了体现极度的尊重，比如说就是有些这个皇家级的礼仪，或者说有些贵族式的礼仪，在中国的礼仪当中我们没有，这是西方文化当中的一个概念。 哦，那如果我接见的或者说会晤的， 这些都没有， 都不需要， 这些都不需要。 嗯 啊，顺便再提醒一句啊，有一些名牌领带它会选用的是深棕色，它那个棕色当中的黄色成分很少，几乎就到了接近黑色的程度。 嗯， 但是它的原意又并不是让你去参加葬礼用的。我建议咱们中国的职场人士尽量不要选，因为在中国这个黑色的领带几乎只有那一种场合可以用， 就是葬礼， 就是葬礼。所以说对别人呢会产生一种不太好的感觉。 嗯，那既然我们说到了领带啊，我也想替这个男士朋友们问问、 嗯、 特别是一些初入职场的男士朋友们、 啊、 就是至少我们要准备几条、啊、或者说几种颜色的领带呢？ 好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正式场合的领带是什么定位。在国际化的场合里，对于领带各种颜色都有，我们看到的很多电影电视剧当中的一些男主人公，那个领带挂起来是一排赤橙黄绿青蓝紫， 嗯， 他都有机会用。 哎呀，成功人士嘛，咱们比不了，初入职场挣的不多至少得要几条啊。 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建议三条足够了。 三条就够了？ 三条就够了、 哦、这个还是可以负担得起的。 我们首先说一个，就是最常见的 场合就是深蓝色领带，这是最常见的，用的最多的，使用率最高的，这是我们对职场当中正装领带的一个基本定位。第二种，选择一个浅蓝色或者一个粉红色或者藕荷色，这样就是颜色偏清淡一些， 活泼一点的， 活泼一些，年轻一些的，给人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那么在一些不是特别正式的商务会见场合是可以用的，它有助于增加我们的亲和力。你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啊，中国的领导人现在有这么一种做法，在国内开会戴深蓝色领带，而出访用浅色领带。在国际礼仪当中，浅色领带的基本定位是随和，是亲和力，是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一些房地产的销售人员、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他们会用浅蓝色领带，显得年轻帅气的同时，不给人一种压力，给人一种比较祥和、比较温暖、比较容易接近的感觉。 嗯，这是第二条啊。 第二条。 第三条呢？ 第三条是红领带。红领带是这几种领带当中使用率最低的，但是该有的时候就应该有，比如说参加喜庆的场合， 嗯， 公司的年庆，仪式性的、典礼性的一些活动，那么带一条红领带呢，会给别人一种喜气洋洋的感觉。但是请注意，红领带一定不可以用的过多。我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我们开一系列的公司年会，大家这五天就是天天在一起啊，各种各样的活动，你可以是一个很高的高层的一个领导，那么仅适合于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用红色的领带。第一天是开幕，最后一天是结束，这都是一件值得纪念和庆祝的事儿，所以用红领带，而中间是不可以用的。因为红领带你不能总是处于一种亢奋、喜悦、喜庆的状态。 对，看多了闹的哈。 对对。 好吧，这是杨老师给出我们职场新人们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初入职场的朋友呢，至少要准备三条不同颜色的领带。 对。 基本上一些场合也就都能够涵盖了， 基本上都可以 涵盖 了。盖 了，当然随着我们的职位的升高啊，我们的薪水的升高啊，你可以再去置办不同的领带。当然我们也建议，就是说既然只有三条，数目不多，那么 色彩，而好一点的材质呢，会给别人一种始终规整的感觉。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我们不是那么的没有条件，领带还是要定期熨一熨，熨了以后显得特别的平整。如果自己的技术没那么高，干洗店洗一条领带一点都不贵，可是出来以后的感觉跟新领带完全一样。 领带嘛，总是要跟衬衫搭配的。 对。 那么三条领带是必备的，那衬衫呢？我们初入职场，有几件像样的衬衫就够了呢？至少。 这个问题呢，我的回答可能跟你的思路不太一样。 因为我觉得就是，当然越多越好了。你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准备多少件都没有问题。但是在我们哈，薪水不高，我们有几件就够了呢？ 理论上讲一件都够了。 哦。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说到这个问题，女孩子不一定懂。就是当我们男人去买这件衬衫的时候，其实常常是并不符合我们的体型的。比如说有些时候袖长可以了，肩不合适，肩合适了，这个领围不合适，每个人的体型都不是那么的标准。 那您这意思是说要高级定制吗？ 定制不一定是高级，甚至有许多时候定制比买名牌的还要便宜。所以我首先给各位接下来这段请大家听好哈，如果大家比较在意自己的形象的话，如果你要有条件呢， 你可以每次买一种不同的牌子，买之前呢多去看看这个衬衫背面的尺寸，现在的店员其实他也可以让你去试试，试一下试几个尺寸呢，是领口尺寸，就是最上面一粒扣子系上去之后不至于特别紧。第二肩宽，就是那条贯穿前后的那条线，那条缝一定要在肩的转角处，不要太往里也不要太往外，否则显得邋遢或者小气。第三呢是袖长，袖长应该是在我们的虎口往上3公分的左右，就是把手垂直放下了之后，在袖长往上3公分的左右，这样可以保证当我们穿上西服之后一伸出手来，我们的白衬衫袖子是长于西服的。 嗯， 我们可以试一种牌子，一看不行下次换别的牌子，因为不同的设计师对人的体型把握不一样，我想呢总能够找到某一个牌子是适合我们体型的。一旦选定了这个牌子之后，我们就选定准这个牌子，然后一直买下去。当然也有可能这个尺寸我们找不到一种适合我们自己身体的尺寸，那就定制，而且定制真的并不贵，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一些类似于私人定制的这种服装厂，他们的定制可能比那些所谓的名牌的大牌的那个衬衫都要便宜，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牌，但是它完全是符合我们身体的。所以说如果找到了一个定制的服装店之后，建议一次性的多买几条， 不一定那个价格就那么高 啊对对对对、 但是它确实能够符合我们的需求。 对，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衬衫啊，这是尺寸方面的、当然还有颜色和款式。我们在下一时段呢继续来把这个问题呢补充完整。 好的， 好，这一时段的职场帮帮团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我们将继续回答听众朋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如果你要走，留件衣裳给我，让我可以穿着以为你还在拥抱我。如果你可以留件衬衫给我，让我想念的时候当作你在拥抱我。我可以在下一秒钟遇到一个人，

我们是还是可以有些变化的。 嗯，刚才您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一件适合自己的衬衫啊，因为衬衫合体得体对于男士来说也很重要啊。 对， 我们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看到过啊，就这样的情景，我估计可能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就是有一些职场人士一打开他们的那个衣柜，男士衣柜啊，一看衬衫，哇，一溜都一个样，都一个色儿，倒也省事儿哈，倒也省事儿。所以，如果你选到了那个特别适合你的品牌的又特别合体的衬衫，不妨多买两件也挺好的哈。 对，嗯，对，的的确确，尤其是如果选到了适合自己的那个牌子，或者说真的要去定做，几百块钱定做一件，可以多来几件，也省心嘛。 嗯，好， 当然了，刚才说的是尺寸。应该说一件衣服最根本的就是先要合体，那接下来就回答你刚才的问题，那么到底真正要几件，或者说几种不同的款式啊， 颜色 这个我还真给各位一个建议，就是总的来说吧，我们在职场里面都要说啊，要穿的正式一点，这个正式并不一定非得是说我们穿西服的那标准的七大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层面，比如说可以是一件白衬衫掖进西裤里面，也可以是一件浅蓝色衬衫，也可以是带点格子带点条纹。总的来说呢，我给各位的建议有这么几条。第一个，如果是选择不是纯白色而是带点颜色的元素的话，请选择蓝色元素，比如说浅蓝色，比如说蓝条纹蓝格子，因为我们如果要配上西服，西服的颜色大多都是藏青色的，两个最好是同一种色系， 我们常说的国际蓝， 国际蓝， 嗯， 就是 淡淡的那种蓝色哈。 对，它这个颜色相对来说呢，会给人种感觉比较冷静，比较专业，比较有权威的感觉，而不要用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绿色的、黄色的、棕色，甚至用粉色这样的元素，因为它对总体的风格不太相符。 嗯， 我们在职场着装就要讲究职场的基本定位。职场定位是什么？是给人一种可信任感，是给人一种让人觉得很庄重的感觉， 靠谱， 靠谱。 所以靠谱的颜色啊， 对， 是白色肯定是必须得有， 这是最安全的， 得有一件。然后这种浅蓝色，就是我们常说的国际蓝，可以再有一件 啊。然后接下来可以再加一件带条纹的蓝色条纹，再加一件带蓝色格子的。 就稍微活跃一点， 活跃一点， 年轻一点的。 对， 嗯， 如果我们去政府机构去开会，请选择纯白色。如果我们见客户需要表现我们活泼一点，有活力一点，可以带点格子。那么介于两者之间的呢，可以选择相对来说，比如说浅色的纯色，或者说带点蓝条纹。好了，这是衬衫的选择。说到这儿来，我再补充一句，我们刚才谈到了领带的这个颜色，或者说是它的图案，要注意一点。如果我们选择的是带点条纹和带点格子的衬衫，那我们的领带的图案一定不要乱。那么最好选择颜色相对来说纯色的会比较好一些。 好吧，随着我们在职场地位的不断的增高，薪水的不断增高啊，大家可以准备越来越多自己喜欢的不同风格款式颜色的服装。但是如果是初入职场的话，那么至少要有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几件。 对， 嗯， 好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回答另外一位职场朋友的问题啊，他这个问题还蛮紧急的。他说，嗯，马上要去参加一个面试，是一家德国公司， 嗯，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德国公司，那看来这个意思是这个公司是在中国， 嗯， 他要去应聘这么一个单位，还真的应该引起注意。 因为一提到德国吧，给人的感觉啊，就是那种很严谨， 对， 嗯，很严肃， 有些传说关于有些国家的定位并不一定准确，比如说一提起法国人我们觉得很浪漫，可是我见了法国人说我们怎么浪漫了，我们也是正常的工作也没什么。但是说到德国人的严谨，我们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得到验证的。如果在国内的有这么一个德国公司，那么还真的建议从各个方面都应该注意。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着装问题吧，我们一个个来说。方明顺着我们的一个商务拜访一个个来说。先说第一个，准时。什么叫准时？约会的九点钟我们就九点准时到，而是 提前五分钟， 提前五分钟， 至少提前五分钟啊。 对，这样给这种感觉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可进可退。 对，而且尤其是像夏天，如果说你不是乘私家车的话，难免路上会有点什么汗渍啊之类的，稍微的打出一点富裕的时间找一个卫生间收拾一下， 对， 也是非常必要的。 对，如果是一个德国公司，可能在一个比较好的写字楼，真的第一个应该去的就是方明刚才说的洗手间，把自己的面容整理一遍。第二个，我们的所有的准备材料应该是充分的。比如说当我们谈到我们的简历当中有这么一个你的某一项这个工作的业绩，或者你获得的某个证书，或者你的某一个技能上面的一种证书，倒并不一定非得都带着，但是你要清清楚楚地说明白，我这个证书是讲什么的，这个证书是标志着我进入哪一个层面，那些比较虚的东西可能被别人一问就问到底了，所以说要做好充分的资料上的准备。 嗯， 而且第三，我们一定要准备出我们的方案的可行性。因为德国人他相对来说比较落地，你可能对某一个公司提出某个建议，你可能对某一个产品提出某一个方案上的建议，每一个方案都要落地，而不是云山雾罩的只是说自己多么能干。 你得给我说出可行性。 可行性。 嗯， 我们顺便这儿再来说一遍，就是我们中国人对于面试这个谦虚和自信，这里面要有个度。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比较谦虚，因此呢话不要说得太满。我们现在也知道了西方人讲究自信，但是真的谈到了自信这件事儿，我们还要正确看待。它并不是说我只要相信我自己我就算自信， 你得有底气自信，说白了你得有干货。 没错，其实当我们说我们自信的时候，人家更想听到的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份自信。 对，就算是职场新人，到目前可能还没有做出什么业绩来，那至少你在心目当中得有你的可行性的一些方案，让人觉得嗯，你是有底气来跟我聊你所谓的自信的。 对对对，而并不是真的是云山雾罩。进入德国公司呢，如果能够进去，会对我们的这个性格的培养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作用。 嗯，其实虽然这位听众提到的是德国公司啊，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外企啊， 嗯， 要求都差不多吧，应该。 以德国公司最具有代表性， 嗯， 就是这种严谨。实际上呢，其他国家像你说的也是大同小异啊。 嗯，所以如果说德国公司能够搞定的话，其他国家就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啊，当然还要除了刚才说的可行性可以落地之外，那么再注意每个细节，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面容啊、仪容啊、仪表啊、仪态啊、 嗯、 着装啊，这些呢都把它尽量做到细致一点。 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在一家德国公司，就是他上班的时候永远都是西装革履 啊， 嗯，一丝不苟的。我说你干嘛呀，累不累呀？不累不行啊，公司要求啊， 嗯， 别人都这样了。 嗯， 就是这样的。 而且久而久之可能他都已经养成了习惯了。 习惯了 这个对他的性格也会有进一步的影响。就是一个公司一种企业文化会对我们的人格，对我们的性格，对我们的秉性都会打上一种烙印。 嗯， 如果真的是在德国公司里打造一下，我倒觉得这并不是坏事，可能会有点拘束，可能会有点这个劳累，或者说这个吃苦啊，但这个并不是坏事， 适应了就好哈，也许是一个特别好的过程呢。 对， 对于女人生的历练来讲啊， 嗯， 好，这是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我们也衷心的祝福你能够面试成功，拿到 offer 啊。 嗯， 这位听众的问题也是面试 啊， 但是不是外企公司啊，他是想去应聘一家高档小区的物业管理人员。 嗯， 对，他说想问一下需要注意什么礼仪方面的常识。 我们所理解的这个高档小区可能就是在中国有些新的房地产项目， 嗯， 房价特别高， 哎，就是特别贵嘛， 特别贵 说白了就是特别贵的地方嘛， 业主特别挑剔的那一种， 嗯，哎，对啊，然后或者是别墅区什么的， 对，嗯，一有事想起来找物业，而且物业几乎是无所不包无所不管， 对， 那么到这样的单位去应聘还的确真的要给我们要有一个足够的准备。 嗯， 如果说也用一个关键词来准备的话，就是靠谱。 靠谱。 嗯，靠谱这个词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听众都能够准确的理解它的含义啊。靠谱就是做事儿，就是你有前言我有后语，你有要求我一定能够去给你一个回应，不管做得到做不到我都会给你一种准确的一种回复。 嗯，而且刚才我在问您这个问题的时候吧，我也在思考，如果我也去应聘这么一个工作岗位的话， 嗯， 我应该首先注意到的是什么，我脑子里面蹦出的第一个词儿是亲切，因为你是去物业工作嘛， 嗯， 你面对的都是一些业主，你要为他们服务。 对， 服务人员，那么首先给人感觉就应该有那种亲近感。 我想关于这一类的物业公司定位，可能十个人会有十种答案，因为大家对他理解不一样。比如说我的第一个跳出的词就是靠谱，你所说的是亲切，可能还有些人说比如说严谨， 嗯， 或者有些人会说的就是有求必应，或者说这个人性格高贵。刚才我们这是闲谈啊， 嗯， 先给这位听众第一个建议，最好能够通过有关的宣传材料先获得这家物业公司的管理理念，因为几乎每一家服务性的公司都会给自己制定一个服务性的口号，比如说顾客的满意就是我们的成功，比如说我们可能为你做到每一件事儿，或者说在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做不到，就类似于这样一句话的宣传用语，其实对了解这个企业是非常有用的。 嗯，还有我觉得就是你要了解一下这个高档小区里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层次，高档啊还是什么中档啊，就每个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啊， 你到底有多高档， 对， 哎，就里面的业主大概形成的一个层次你也要了解清楚 啊。这话真的对， 嗯， 如果定位不准也是高档，但是不是那么高，我们如果真的那么特别认真的去了，人也未必就能够适应和接受。 对，就是对于他的背景， 嗯， 应该也是多了解一些的啊。 对， 那么当你真的去了的话，基本上需要注意的礼仪常识也无非就是我们常讲的着装啊、表情啊、小细节啊等等， 言谈举止，同时再注意到做事本身那种良好的习惯，一进门看到有一把笤帚倒在地下了，把它扶起来。 嗯， 某一个这个快递小哥把那个包裹扔在地下，你给它捡起来，搁到那个包裹架上。 有可能会考你一些，就是当时让你处理问题的一些应变的一些 对 环节。 不过说实在，物业管理这件事儿还真的需要有充分的经验。 对啊，因为你不知道业主会给你出的什么难题，需要你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啊。 而且这件事儿如果 真的是从零起点的话，那还真的不太容易，除非我们表现出良好的可塑性，人家一看这个人不懂，但是挺愿意学，接受能力挺强，年纪又比较轻，又比较聪明，哎，可塑性比较强，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要点。 对，所以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吧，因为他并没有说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情况， 嗯， 是之前有这样的经验， 嗯， 还是说白纸一张，只想一步到位去到一个高档小区，到一个高档小区去做管理人员，做物业人员。如果说他之前没有从事过相关的工作的话，我倒建议你没有必要上来就找一个很高档的小区，可以从那种稍微低一点的做起，积累一些经验。 嗯， 因为高档小区的话，它的要求肯定是不一样的。 而且高档小区的物业管理人员的收入， 嗯， 工资水平是挺高的。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一些经验，可能目前来说不太适合你，但如果说你是跳槽 啊， 或者之前有过相关的经验， 对， 那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啊。 对， 只要注意一些相关的细节就可以了。 嗯 嗯。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商务场合在沙发上的坐姿有什么应该是个怎么做法？ 嗯， 沙发上的坐姿， 沙发上， 不是我们之前讲过坐姿， 对， 但是没有说这个沙发上还是椅子上什么的。 我想这个听众大概是关心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坐上去之后要不要靠到椅子背上， 嗯， 腿怎么摆 啊， 手怎么搁，咱们一个个来说吧。 不知道他是男士还是女士哈，我刚刚就在想，商务场合的沙发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肯定不是像我们家里那种沙发软塌塌的吧？应该都是那种比较规矩的吧？ 我们 至少你坐进去不会咣当就陷在里面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嗯，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会客室里的沙发， 嗯， 那是以这个皮质和那个布艺沙发为主。我想像这样的沙发呢，坐上去之后，第一个呢，建议后背不要靠上去，因为当我们面对面的跟别人在一起交流的时候，靠到椅子背上，这是相对来说有点放松，或者说不够重视对方，或者是干脆引起一种误解，就是居高临下， 懒散， 懒散。第二个建议，如果这个沙发的宽度比较宽，那么尽量不要把两只手都搁到扶手上。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只用一只手的搁在扶手上， 嗯， 另外一只手是搁到自己的前面。或者女士们建议两只手都搁到前面，这是女性特有的一种含蓄，也是一种优雅的状态。第三呢，坐上去之后还是注意两条腿，就是女士们一定要尽量把它给并拢了，男士们可以不必并拢，甚至都不建议并得太拢，但是也不可以分得太开。至于说翘二郎腿这件事，我们一再提出这么一个建议，也不用觉得翘起二郎腿的就是对对方的不尊重，有些时候适当的放松一点还是可以的，但至少有一点，翘起来的这条腿的脚尖儿不要冲向对方， 还别晃哈， 而且更不要去晃 嗯， 如果想要表达我们的那种恭敬的感觉，请注意这个词是恭敬， 嗯， 而不是一般的尊重，要表达恭敬的感觉，那二郎腿真的不可以。所以说坐在沙发里面，我们只要想一下那个词就可以了，蜻蜓， 稍微身子有一点点的斜度， 对， 嗯， 表明我们认真在听， 往前斜不是往后斜啊我说到这我还在想，你说在面试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面试官会给大家挖一个坑，就故意把一个很松软的很懒散的那种沙发搁在这个现场，然后看看大家的坐姿， 啊，有些外企是这样的， 是吧， 有些外企甚至通过吃饭来面试， 哦， 哎呀，那可是最厉害的， 太坏了他们好吧，如果平时我们能够学习到这些常识并且注意到这些常识，相信 他们挖什么样的坑我们都不会往里跳的。 对， 嗯嗯。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杨金波老师。那么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的是健康专题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想睡着，躺着想思考，沉了魂天逃。感情太单调，竟然是烦恼，如何是好？也许那阵风雨花谢满地，黯然身上的困扰、yeah。 可以自尽那颗浑浑噩的失去了烈火激情的大脑，吹风就感冒，淋雨就发烧，有爱就好。我不再逃，空虚日子这一路都在熬。也许爱情就是熟能生巧，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染上一些颜料，是红橙黄黄。这一路都在熬，也许爱情就是熟能生巧，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染上一些颜料，是红橙黄黄蓝靛紫都好，一圈一圈的围绕，终于能自在地坦诚说爱你、yeah。 我一点就燃烧，我一点就燃烧。 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